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3章王子的故事第106集。 哈利久久地跪在斯内普身边，呆呆地凝望着他。突然，一个似乎近在咫尺的高亢冷酷的声音开始说话了。哈利惊跳起来，手里紧紧攥着瓶子，以为伏地魔又返回了屋里。伏地魔的声音在墙壁和地板间回响，哈利这才意识到他是在对霍格沃茨及周围的所有地区说话。霍格莫德村的居民和城堡里仍在战斗的人们都能清楚地听见他的声音，如同他就站在他们身边，他的呼吸就喷在他们脖子后面，他一出手就能让他们毙命。 你们进行了勇敢的抵抗， 那个高亢冷酷的声音说， 伏地魔大人知道如何心生勇气，但是你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如果继续抵抗，你们一个接一个都会死去。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巫师的血每流一滴都是一种损失和浪费。伏地魔大人是仁慈的，我命令我的队伍撤退，立即撤退，给你们一个小时体面地安置死者，治疗伤员。哈利波特，现在我直接对你说话，你听任你的朋友为你赴死，而不是挺身出来面对我。我将在禁林里等候一个小时，如果一小时后你没有来找我，没有主动投降，那么战斗还将继续。这一次我将亲自上阵，哈利波特，我将找到你，我将惩罚每一个试图窝藏你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一个也不放过。一个小时， 罗恩和赫敏都看着哈利拼命摇头。 别听他的， 罗恩说。 没关系的， 赫敏激动地说。 我们回城堡去吧，如果他去了禁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个计划。 他扫了一眼斯内普的尸体，便匆匆朝隧道入口走去，罗恩也跟了过来。哈利收起隐形衣，又低头看着斯内普。他说不清内心的感受，只是为斯内普的这种死法以及他丧命的原因而感到震惊。他们在隧道里往外爬，谁也没有说话。哈利不知道罗恩和赫敏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脑子里仍然回响着伏地魔的声音。 你听任你的朋友为你赴死，而不是挺身出来面对我。我将在禁林里等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城堡前的草地上散落着一个个小包裹似的东西，离天亮大约只有一个小时了，但四下里还是漆黑一片。他们三个急急忙忙跑向石阶，一根小船那么大的长木头横在他们面前。格洛普和刚才袭击他的那个巨人都不见了踪影。城堡里异常寂静，此刻既看不见亮光闪烁，也听不见撞击声、尖叫声和呐喊声。空无一人的门厅里，石板上血迹斑斑，绿宝石仍然散落在地，还有破碎的大理石和劈裂的木头。 一部分符栏被炸飞了。 人都到哪儿去了？ 赫敏轻声说。罗恩领头朝大礼堂走去，哈利在门口停住了。学院桌子不见了，礼堂里挤满了人，幸存者三五成群地站着，互相搂抱在一起。伤员都集中在台子上，庞弗雷女士和一群助手在给他们治疗。费伦泽也受伤了，一侧身体大量出血，他已经站立不住，躺在那里瑟瑟发抖。死者在礼堂中央躺成一排，哈利看不见弗雷德的遗体，因为他的家人把他团团围住了。乔治跪在弗雷德脑袋边，维斯莱夫人浑身颤抖地伏在弗雷德胸上，维斯莱先生抚摸着他的头发，泪流满面。罗恩和赫敏没有对哈利说一句话就走开了。哈利看见赫敏走到金妮面前抱了抱他，金妮的脸肿着，满是污垢。罗恩走到比尔、芙蓉和珀西身边，珀西搂住了罗恩的肩膀。就在金妮和赫敏靠近家里其他人时，哈利看清了躺在弗雷德身边的两具遗体，莱姆斯和唐克斯，脸色苍白，一动不动，但看上去很宁静，似乎在施了魔法的漆黑的天花板下安详地睡着了。哈利踉踉跄跄地后退着离开了门口，礼堂似乎在飞去，越缩越小。他透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再去看其他遗体，再去弄清还有谁为他而死。他不敢去见维斯莱一家，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如果他一开始就主动投降，弗雷德也许就不会死。他转身顺着大理石楼梯往上跑，卢平、唐克斯，他多么希望自己没有感觉，多么希望能把他的心、他的五脏六腑都扯出来，这些东西都在他的体内尖叫。城堡里空无一人，就连幽灵似乎也加入了礼堂里哀悼的人群。哈利不停地往前跑，手里紧紧攥着装满斯内普最后思想的水晶瓶，一直跑到校长办公室外的滴水嘴石兽跟前，才放慢脚步。 口令， 邓布利多！ 哈利不假思索地喊道，因为他心里最想见的人就是邓布利多。令他吃惊的是，石兽竟然滑到一边，露出了后面的螺旋形楼梯。哈利冲进圆形办公室，发现这里已经有了变化。墙上挂的肖像都空了，那些男女校长没有一个留在这里，他们似乎都溜走了，顺着城堡墙壁上排列的图画冲到了前面，想看清事态的发展。哈利绝望地看了一眼挂在校长座椅后面的邓布利多的空肖像，然后转过身来。石头冥想盆还和往常一样放在柜子里。哈利把盆口刻有如尼文符号的大石盆搬到桌上，将斯内普的记忆倒了进去。逃到别人的思想里去，也是一种解脱，即使是斯内普留给他的，也不可能比他自己的思绪更糟。记忆在旋转，银白色，形状奇异。哈利不再迟疑，抱着一种不管不顾、彻底放弃的心理，一头扎了进去，似乎这能缓解他内心刀割般的痛苦。他头朝前落进了阳光里，双脚踏在温暖的土地上。他直起身子，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几乎没有人的游乐场上，一个大大的烟囱赫然耸立在远处的天际，两个女孩在荡秋千，一个瘦瘦的男孩躲在灌木丛后面注视着他们。男孩的黑头发很长，身上的衣服极不协调，倒像是故意穿成这个样子的。一条过短的牛仔裤，一件又大又长，像是大人穿的破旧外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孕妇服饰的衬衫。哈利走进男孩身边，斯内普看上去约莫九到十岁，脸色灰黄，个头矮小，体格精瘦，注视着那个较小的女孩在秋千上荡得比她姐姐越来越高。她瘦瘦的脸上露出了不加掩饰的渴慕。 莉莉，别这样！ 较大的女孩尖叫道，可是 小女孩在秋千荡到最高处时松开了手，飞到了空中，真的是在飞，欢声大笑着扑向天空。她并没有重重地摔在游乐场的柏油地上，而是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空中滑翔，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十分轻盈地落在地上。 妈妈叫你别这么做。 佩妮让鞋跟擦地停住秋千，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然后她又跳了起来，双手叉腰。 妈妈说不许你这样，莉莉。可是我没事儿。 莉莉说，还在咯咯笑着。 佩妮，看看这个，看我的本事。 佩妮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游乐场里只有他们俩，当然还有斯内普。不过女孩们并不知道，莉莉从斯内普藏身的灌木丛里捡起一朵枯落的花。佩妮走了上来，看上去既好奇又不满，内心十分矛盾。莉莉等佩妮走近可以看清了，就把手摊开来，花瓣在她手心里不停地一开一合，就像某种古怪的多层的牡蛎。 别这样， 佩妮尖叫道。 我又没把你怎么样， 莉莉说，不过她还是把花捏成一团扔到了地上。 这不对， 佩妮说，但她的目光追随着落地的花，并久久地停在上面。 你是怎么做的？ 他又问，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渴望。 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斯内普再也克制不住，从灌木丛后面跳了出来。佩妮尖叫一声，转身向秋千跑去。莉莉显然也吓了一跳，但待在原地没动。斯内普似乎后悔自己贸然出现，他看着莉莉，辉煌的面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什么很清楚？ 莉莉问。斯内普显得又紧张又激动，他看看远处在秋千旁徘徊的佩妮，压低声音说道，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你是个女巫， 斯内普轻声说。莉莉像是受了侮辱， 对别人说这种话是很不礼貌的。 他转过身，仰着脸大步朝他姐姐走去。 不， 斯内普说，他的脸已经变得通红。哈利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脱掉那件可笑的超大外衣，除非是因为他不想露出下面的孕妇服。他甩着袖子去追两个女孩，那滑稽的模样活像蝙蝠，活像他成年后的样子。姐妹俩以同样不满的目光审视着他，两人都抓着一根秋千柱子，好像那是捉人游戏中的安全地带。 你就是， 斯内普对莉莉说， 你就是个女巫，我观察你有一阵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妈妈就是女巫，我是男巫。 佩妮的笑声像泼水一样。 男巫， 她尖叫一声，刚才这男孩的突然出现使他受惊不小，现在他恢复了镇静，勇气又回来了。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斯内普家的那个男孩，他们住在河边的蜘蛛尾巷。 他告诉莉莉，语气明显表示他认为那是个下三滥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偷看我们？ 我没偷看， 斯内普说，他又激动又不安，在明亮的阳光下头发显得很脏。 我才不愿意偷看你呢， 他轻蔑地接着说。 你是个麻瓜。 佩妮显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他绝不会听不懂他的语气。 莉莉，快，我们走吧， 他尖声说。莉莉立刻听从姐姐的话，动身离开了，但眼睛还瞪着斯内普。斯内普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俩大步穿过游乐场的门，此刻只有哈利在一旁看着他。哈利看出了斯内普内心的痛苦和失望，他明白斯内普筹划这一刻有一段时间了，没想到一切都乱了套。